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农。摩尔农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这里是世界强国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位新加入的运动员身上。 1949年，第一圈，我只要记住，从今天开始，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第22圈，我只要记住，五星红旗在联合国上空高高飘扬。1997年，第48圈，我只要记住，祖国要永远把香港拥入怀中。2008年，第59圈，我只要记住，中国拥有奥运时刻。2011年，第62圈，我只要记住，不管过去怎样，奋斗永不停止。 这名叫中国的运动员到第68圈时，表现已经相当出色。 2017年，第68圈。今年969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 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纳达尔、兹维列夫、沙拉波娃、彭帅、张帅。抢票热线400-707-6666。 歌曲录制、团建 MV 拍摄、录音棚5.1混音室出租，就来二环内胡同里的录音棚乐师乡录音棚，能够满足声音到画面的全套私人定制。咨询电话0108511-6965。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这爱咬一口这苹果，这是丛林里爱生物，别当地话和笔书，北北极点起这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 Party

我是真的不会表达。

是有酸甜苦辣。 如果我有罪，请你赐给我惩罚。 我是个电话，请你对我说说话。 如果我倒下，请你给我抱一下。 我只是一张沙发，给我摩擦。 我要一个人回家，对我牵挂。我一个人要去哪，请给我回答。我那快乐没办法，救救我吧。 Leave me home, leave me home, go, go, go。 我是一个平凡人，却不可怕。我得到你什么，请告诉我代价。 如果我有罪，请你赐给我惩罚。 我是个电话，请你对我说说话。 如果我倒下，请你给我抱一下。 我只是一张沙发，给我摩擦。 我要一个人回家，请对我牵挂。我一个人要去哪，请给我回答。我那快乐没办法，救救我吧。 That's it. That's how you make me feel. Hey, yeah, that's what you put me through. Why don't you just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我没想象这种坚强的话，请你陪我休个假。我的耳朵寂寞孤独的话，给我说话，给我童话，给我神话。 如果我有罪，请你赐给我惩罚。 我是个电话，请你对我说说话。 如果我倒下，请你给我抱一下。 我只是一张沙发，给我摩擦。 我要一个人回家，请对我牵挂。我一个人要去哪，请给我回答。我那快乐没办法，救救我吧。 Baby help, Baby。我要一个人回家，请对我牵挂。我一个人要去哪，请给我。 藏许多浅浅的思念，丢失不见真实的爱恋。

我想随你甘甜与苦。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傻里作哑，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爱我，因为你我变

残酷，把你赶上绝路， 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你了路，干脆就继续麻木，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我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 Thank you.

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是你的人，是你的心，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 请靠近我怀里，别假装不在意。 别再把我紧握在 但爱情还在